来的意思呢，是从随缘上讲的。啊，这是说的真如随缘而来。随缘呢，实际上就是讲起作用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，下面经文里面会说到。那么我在此地呢，事先呢用这个比喻来跟他们说，啊，因为这个是这一科里头啊最紧要也是关键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举这个眼睛害病，啊，眼睛长了毛病了。看到空中有花，看到这个灯上啊有圆影，空中之花与灯上之影，我们可以说它是好眼睛随缘而现之相。啊，因为好眼睛害了病啊，病眼是医好眼才有病的呀，要没有好眼哪有病眼呢？这个病眼岂不是医好眼而有的吗？啊，好眼见到灯上没有圆眼，虚空没有矿化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虚空的狂花灯上的圆影呢，原本是依好眼而来的。那么这个来就是不来呀、啊，这个相即是无相啊，相即非相啊。我们今天在此地讲这个六如，就是讲这个灯上的原因，虚空中之狂花，说它本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如来藏是那个灯上没有原因，虚空没有狂花，一片清明啊。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啊，这一课的宗旨你就明了了啊，就晓得什么呢？晓得妄就是真呐、啊，妄本来不生呐、啊，啊，生即不生啊。因为它是无生之生，所以生即无生。啊，这个是来的意思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来的意思，这个如来两个字，如是从体上说的。啊，真如起上讲的来呢，就是真如所起的作用，用就是体，体就是用，体用一如，体用不二啊。所以称之为如来啊。藏之意思呢，不但是从用上讲，也说到了体上啊。藏是含藏的意思，说这个真如离体啊， 也就讲的我们自己的真心。能含藏事出世间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一切万法。应有尽有，没有一法不是与如来藏含藏之物啊。那么如来藏是自己本人，一切万法不是自己变现的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们想想从哪来的？自家变现之物啊。佛菩萨知道，所以称之为佛菩萨。我们不晓得，所以称作凡夫。颠倒，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。所以在凡夫位呢，就叫做如来藏，啊，如来含藏在其中，我们自己不晓得。啊，那么也有经里面讲呢，啊，在佛菩萨称为如来藏，在凡夫呢称作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就是如来藏，是的，悟了叫如来藏，迷了叫阿赖耶，阿赖耶就是如来藏。啊，不过是一个迷，一个是悟就是了。唯识论里面讲阿赖耶，楞严经里面讲如来藏。前面我们讲过五蕴呢，啊，这总共是有四颗，啊，五蕴六如，底下有十八界，在七大，啊，这个是四大颗里面的第二段。啊，五蕴这一章里面跟诸位细细说过，实际上这个四大科无非是开合不同而已。啊，那么为什么佛不厌其烦的做四次来给我们开示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就是佛菩萨的苦口婆心呐。无非是叫我们开悟而已，啊，我们听了一遍没悟，没悟怎么？是换个方式再给你讲一遍，所以是一而三，三而四啊，啊，不厌其烦再四给我们开始。啊，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。学佛之人，就是求觉悟的人，不能用妄心。我们现在是学佛，之所以不能开悟，就是喜欢用妄心。这个是一辈子开不了悟的。不用妄心啊，你用的就是真心。当然好，我现在不用妄心了，我真心也不会用啊，这个是必然的现象啊。不会用怎么办呢？不会用学着用啊，学也学不来，学也学不来，再学个不用妄心，那个真心呢暂时不要理会，就学一个不用妄心啊。那个不用妄心怎么个学法呢？学这个经，嗯，听了一遍没开悟啊，没开悟我们去研究 啊，去思维，这能开得了悟吗？这个法子要能开得了悟，大家都走这个路子了。啊，这个法子开不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再听一遍。啊，还不开悟，再听一遍。古德听经，能够听几十遍。不悟，不悟就是要听。悟了还要听。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。这一部经呢，讲了一遍呢，再讲一遍，啊，这又讲几十遍的。给诸位说，那个遍数讲久了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我们不能说是听了一遍，这一遍一点悟处都没有，那不可能，总有一点悟处。哎，这一遍听了，悟了一点点，再听第二遍，又悟了一点点。既小悟就成大悟啊，即大悟就大彻大悟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人家研究研究不研究啊，就是多看多听啊，你要发心讲就讲，多讲啊，多看多听多讲啊。那么研究讨论的时候，人家听了有问题了，马上提出来，提出来随时答复，这是悟处啊。提出来我想一想这个问题，我应该怎么答复他，这个落到意识里去了啊。不能答复的，不知道的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啊。真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啊！要这样的学才行啊！要这样的学法。啊，那么换句话是，就是听经真正这个修学的，所以从前呢，这个机缘好，从前那个丛林寺院，他是天天讲的啊，一年360天，没有一天放假的。啊，大年30，初一也不放假，没有放假。啊，每一天有讲经，你每一天听经，每一天念佛参禅，啊，听经，你这个功夫它是继续不断的，所以人在那个环境里容易开悟。啊，他不要想啊。啊，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，他不会去研究，他不会去想。他不懂吗？哎，再听一遍。哎，你从前的不懂，哎，这一遍听懂了，他悟过来了。这个是真的懂。啊，如果自己思维想象，啊，那不是真的懂，那不是真悟。啊，那么我们要学呢？要晓得这个原理原则，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修学，要悟其义理呀！啊，我们今天所以查资料、查东西，那什么名相？名相是要查的，名词、术语、生字这个东西是要查的。啊，不能说我不认识，随便念个半边，这不行。啊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名相不懂啊，在望文生义啊，啊，去胡诌去，这个也不行。啊，这个是一定啊，要把它查清楚。啊，我们常常赞叹外国人。做事情很认真啊，所以具有科学的精神 啊，在一般讲呢，外国人是比我们要认真的多。可是外国人学佛啊，我看问题很大。有一年呢，有一个外国人到台中跟李老师讨论佛法啊，那么李老师也不懂英文呢，那外国人也不懂中国话，当中有一个翻译的啊，在那里做桥梁啊，彼此两方面的意见呢互相都不满意啊，那个外国人听李老师那一套的时候他不同，李老师听听外国人讲这个东西是也不赞成啊，于是李老师呢看到他手上带了一本厚厚的书，就问他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他说这个是英文翻译的，这个英语的这个佛学字典。啊，李老师突然灵感来了，好，他问问的时候，这个二足尊呢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就是不谈教理，我们谈名相，谈名词。啊，二足尊，他查字典，查到了。查到李老师说，你把那个英语解释的翻译我听听。啊，那个翻译的人给他翻译了，二十尊两条腿里头啊最珍贵的。我们注意，李老师一听着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好，那不要谈了，那我就今天谈话就到此为止吧，就晓得了吗？你那个佛法就不是了。啊，他是以这个为标准，那还谈什么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佛法这个二足尊是称佛的啊，啊，我们皈依佛二足尊呐，啊，这个足是满足啊，是圆满的意思啊，二是呢是福慧呀，啊，福德圆满了，智慧圆满了，这叫最尊最贵呀。哪里是两条腿里头最真的了？这成什么话啊？像这样错误的呀，那个英文佛学字典里头啊，不知道有多少。所以这个外国人学佛大有问题啊，大有问题啊！这就是说，名相我们要查。啊，要查字典，他怎么个解释？义理要靠自己领悟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查不到的，啊，没什么好查的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，名相要熟悉，啊，名相要熟悉，啊，那么学名相，我们此地有一个有一本教材《佛学备要》，大概你们同学们学经的都也念了一本了啊。那么这个是名相的解释啊，都是佛学里面最普通最常见的名相啊。那么诸位是再要更进一步呢，可以去读《教乘法术》啊，《三藏法术》，那里面这个名相呢就比较上更要居足一些啊。佛学备要那是供给初学人修学人啊，所以他这个条目啊并不多啊。那么这些我们要注意啊，要随时去考察的，不能够随便乱说的啊，不能够望文生义，胡造谣言。这个妙真如性怎么讲法呢？妙是说这个如来藏与根根尘尘是发而应现，这个根根尘尘啊就是如来藏的作用，作用什么呢？是自然的作用啊，就像这个镜子照东西啊，镜子是体呀，照它是用 古人有个比如说，胡来姓胡，汉来姓汉。胡是什么？胡人，外国人。外国人一照镜子，镜子里面现的外国人的像。啊，汉是说中国人，中国人照镜子现的中国人像。啊，他是不是有分别心？哎呀，你来照，我给你现个像了？不是，没有心，自自然然的叫法尔。啊，叫法尔。啊，镜子照外面境界像，里头现的像啊。是法尔自然啊，如来藏啊，就像那个性质的体一样啊，现出啊这个六根六尘无量无边这个境界啊，也不是有心的，也是法尔自然显现的，这个叫妙啊，这个庙在哪里呢？现即无限。你不要以为镜子里有个像，那真的吗？又不能说它是真的，又不能说它是假的，这个庙啊，啊，生即无生啊。现即无性，各位什么时候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了？纵然没有证得一生无生法忍，确实是向无生法忍这个方向迈进。啊，在般若里面讲呢，这个方向啊，就是向着实相般若。这种观察就是观照般若。啊，那么外面这个现象呢，就是方便般若、文字般若。贵在乎我们要提得起观照啊，啊，观照的是什么呢？生本不生啊，相即非相啊，这才能够见到妙真如性，所以称之为妙啊。所以这个经里面讲法叫妙法，啊，行叫妙行，啊，妙这个字在经里面用的太多太多了，太广泛了，啊，你要不晓得这个意思，妙在哪里呢？啊，不知道这就不妙了。啊，不妙呢就有障碍，事事都有障碍啊，晓得妙了那就事事都无碍了啊。那么诸位去念华严经，华严经无障碍的法界啊，所以楞严讲的是理啊，啊，华严经把这个理入了境界了，入了四相，理是无碍，事是无碍，啊，所以行称之为妙行啊。啊，真本来就不假，不假就是真呐。如来藏起作用，哪有假呢？ 所以叫真的，虽起种种作用，它有没有变异？没有变异。有没有生灭呢？没有生灭。有没有来去呢？没有来去。所以叫如啊，妙真如性啊。在凡夫位，在菩萨位，在佛果位上，本来无二无别，这个叫性啊。如果凡夫位上跟菩萨位上不一样，那这不叫性啊。性是体性，古人呢用精与气做比喻，比喻以精作气是气气皆精啊。我们用黄金，所以这种佛像啊，这个金的体是黄金。我们在用金呢啊，做一个小狗小狗小猫，这个小狗小猫的像啊，它这个质料啊也是黄金。从质料上看是一样的，相同的，没有两样。相上不同啊，这个体性是相同的。那么佛与凡，这个凡夫相上呢是迷雾不同，体性原本不二啊，这体性是相同的啊，没两样啊。啊，不同的是相，这个迷雾之相不一样而已。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说，啊，佛法里面讲十法界，十法界不过只是说迷雾前身差别相不一样啊，迷得极深的叫地狱法界啊，迷得最浅的菩萨法界啊，到佛呢这是完全觉悟了，没有迷了，这叫佛。十法界里的人天可以说是半迷半悟的状态，全迷这三恶道啊，全悟是佛菩萨了，迷悟差别啊，设置为十法界啊。实际上哪里真的有十法界啊？可见的十法界也不过是有名而已啊，啊，并不是真正有十法界。法界原本是一真，啊，可见的说一真法界，那么十就不是真的，啊，没说十真法界，只说个一真法界，没说十真法界。所以才称之为妙真如性啊，所以这几个字啊，本如来藏啊，我们也晓得如来藏说的是什么，妙真如性说的是什么。啊，然后你晓得啊，五音六如哦，原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正因为众生不晓得回光返照啊，所以被这个境界所如了。那个境原本是不如的 你还真为所如了，这个是迷。这个是没有啊智照的能力啊，就是我们的智慧般若智慧啊胜了觉照的作用，为外面六尘境界所如了。这一句话就是说明我们是怎么迷的啊，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本性给迷失了，就是圣照啊，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是照见呢，而是被六尘境界侵蚀了，如进去了，这个如并不是真如，刚才给诸位说，所以不是真如啊，自己以为是真如了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，晓得入即非如，这个就是觉照，这个就是观照功夫起来了啊，所以是是一方便般若起观照般若的观照功夫起来了，这个就是进入实相了啊，向着这个正得实相般若的这个方向精进了。所以楞严呢，古人讲的这个开智慧的楞严呢，这个是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楞严里面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叫我们开智慧的，都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的。问题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领悟了，会不会呀？在境界里面去应用，境界原本不如啊，像这个镜子照外面境界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原本没如啊，你自己以为如了，这个就是你。啊，如了起了个什么现象呢？把里面的烦恼给勾起来了，勾引起来啊，比如眼见色，哎呀，这个色啊入到我里面去了啊，入得怎么样呢？如果顺心的啊，这个贪心所被它勾引起来了，不顺心的啊，这嗔恚心所被它勾起来了，实在是冤枉啊！啊，如是假的，它里面那些贪嗔痴慢心所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真如本性里没这些东西啊！啊，前面跟诸位讲过，就是一个清一个疏啊！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个是清啊。连这个圣一根呢，这都是算轻的 啊外面那个疏缘的时候，把离里面这些烦恼心所，这个心所也是你如来藏迷了变现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一勾引呢，麻烦就大了，所以起惑造业啊，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，实实在在冤枉啊！啊，那么这是把这个我们眼前这个现象简单给诸位说出来，而佛经的目的，特别是本经啊，也可以说。我们现在图书馆里面所讲的这个四部大经 啊，如果连这个灵山讲堂讲这个圆觉经的五部大经，啊，目的呢，都是叫我们彻底明了事实真相。根尘实都是虚妄不实在的，根尘实的作用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说你要是悟了，哦，它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不悟迷了呢，哎呀，这是六根六尘六识，这都会死去啊，真相大白，了生死出三界啊！实在上讲啊，无生死可了，也无三界可出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生死三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！恍然大悟啊！这一段啊。是这一大科里面的总纲领，向下经文呢，这有六小科啊，就是说的眼耳鼻舌身是识啊，这个是六如啊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把这个纲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啊，跟诸位说出来了啊，希望大家了千万不可以混乱。啊，这一段是意思非常的重要。